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这一天我正在熟睡，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给惊醒了。电话是林信成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骤然变了，他说了半天我才听出他是谁来。他说，大哥你还在睡觉吗？你能出来吗？我家胖胖出了点事儿，你能到清水湖医院来一下吗？我迷迷糊糊看看手表，时间已是凌晨3点。我本想在电话里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要不急的话我天亮再来，但听林信成的口气非同一般，让我迟疑片刻，随即答应。按照林信成说的地址，搭乘出租车赶到60公里之外的清水湖医院。那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孩子已经出了急救室，进入病房。林信成的姑妈和保姆也已匆匆赶到清水庄园去取孩子的东西，悠悠留在病房里帮助护士照顾孩子。信成刚刚办完孩子住院的手续，见我赶来便拉到一旁悄悄交谈。我先问孩子现在要不要紧，信成惊魂未定地说不要紧，没事了。我问孩子患的是什么病，问得信成目光恐惧，气喘吁吁。我刚刚问过医院，医生说目前的诊断是异二醇中毒。我也惊呆得无法出声。信成的呼吸因为惊吓而显得急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信成的声音也因为恐惧而颤抖，他的脸色也因为张皇无措而变得惨白。我问，这件事悠悠知道了吗？ 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告诉他。 我们在这两句话后就哑然不知再说什么。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全都难以置信。那天上午，姑妈和保姆回到医院，他们带来了孩子的必备用品，并且接替了一夜未眠的信成和悠悠，留在医院里照顾孩子。我陪信成和悠悠乘车回到别墅，下车后的情形让我们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别墅的大门已被数辆警车封锁，楼上楼下都是面目严肃的警察。这使我马上想起了我们刚刚离开医院的情形，也看到一辆警车开进了医院。当时我和林信成并不知道，在我们从医院返回庄园的行驶途中，另一批警察正在突击搜查这栋别墅。我们也不知道这是那位昨天半夜才被从城里叫来帮忙的原来的司机老杨在清晨打电话报的警。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回到别墅前，警察已在别墅的车库里发现了半桶防冻液，还在这间凌乱的车库里采集到了悠悠一只沾了机油的鞋印和几枚指纹。我们只看到悠悠刚一下车便被警察麻利地铐住，然后不由分辨地将他塞进了一辆警车迅速拉走。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便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我们还看到那位面孔熟悉的吴队长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吴队长看看林信成，又转脸看我，目光停留片刻，复又移向信成。他的面目平稳，语调庄严，平稳的几乎全无表情，庄严的几乎一板一眼。我们接到举报，你的女儿昨天夜里中毒住院，我们刚刚依法对这栋住宅进行了搜查，搜查证已向你家里的工作人员和庄园的物业管理人员出示。根据搜查的结果判断，丁忧涉嫌投毒杀人，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即终止他监外执行，予以收监。此案还要进一步调查，希望到时候二位能够配合我们。搜查和勘查工作显然已经全部结束，警察们收拾勘查器具，纷纷走出大门，各自上了门口的警车和勘查车。吴队长也走下台阶，向他的车子走去。在这个乱哄哄的场面中，所有人都听到了林信成在别墅台阶上突然发出的嘶声大喊：那是他的女儿，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不会杀她，不会杀自己的孩子。屋里屋外全都鸦雀无声，台阶下的警察们，别墅里的厨师和司机们，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回响着这几声泣血撕心的叫喊，但没人应声，没人能够回答这个巨大的疑问。只有吴队长缓缓转身，他的声音平平常常，但在这个突然静下来的湖畔却显得发聩震聋。也许他想要证明自己无辜。这一天也许是悠悠真正的末日，我搞不清他算是被重新逮捕还是依法收监。新生的孩子已经八个月大，哺乳期至此不是不能结束，但公安方面显然认定悠悠又犯有新罪，幸亏胖胖经过抢救已安然无恙，否则他将注定被判处死刑。在悠悠被重新收监之后，公安的取证工作全面展开。在这栋别墅里与悠悠同居相处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警方的严格调查，清水湖医院也提供了相应的诊断鉴定文件，所有人证物证都对悠悠不利。当天下午我从事件当中渐渐镇定下来，也在心里开始重新校正悠悠的印象，但林信成却始终无法镇定，他的生活信心几乎完全溃塌，整整一天都处于精神迷乱的状态。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周月和小梅一起赶到别墅，恰恰是小梅的分析让林信成的神智得到了巨大的支撑，并且在我们共同劝说勉励之下，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林信成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还在医院，还未痊愈，这孩子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这个父亲，他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把女儿养大成人。按照小梅的分析，悠悠上一次被判毒杀乖乖，其主观动机方面的不利证据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一次中毒的则是他的亲生女儿，母女之间感情很好， 因此不存在作案动机。公安方面怀疑悠悠为了脱罪而毒杀亲女，仅仅是一种分析猜测，难以找到确凿证据。可以想见，如果检方将胖胖中毒立案起诉，肯定面临证据方面的巨大难度。但辩方以胖胖中毒为例推翻前案，前景也不容乐观。由于胖胖并未死亡，所以悠悠最大可能是继续执行原判刑罚，那样的话也还是要将牢底坐穿。关于下一步的动作，小梅建议至少可以由他以律师的身份，或由林信成以孩子父亲的身份向法院提出申诉，这样先发制人感觉比较主动。反正悠悠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下一步无论怎样起诉，只要孩子没死都不会加之死刑，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小梅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关于申诉一事，商量下来决定先由小梅去会见悠悠，征得悠悠同意之后再做决定。大家表面上意见虽然一致，但内心看法其实不同。信成和周月这两位与悠悠有情感关系的男人，对悠悠的无辜依然深信不疑。一个深爱悠悠，一个被悠悠深爱。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们客观的理智，已在无意之中屈从了感性的直觉。但我和小梅则相对客观冷静，我们嘴上没说，其实心里并不排除任何可能。吴队长临上车前的那句话在我的耳际始终不能褪去。小梅虽然表示那不过是一种推测分析，难以找到具体的证据，但是小梅显然并不否认这个分析不无道理。后来我们知道，公安和检察机关果然基于这一分析，已将胖胖中毒事件单独立案，并且加紧侦查，准备起诉。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指控悠悠杀人未遂，并以短期内两次以同样手法残杀幼儿，情节恶劣，构成累犯，要求从重处罚。如果法院考虑如上因素，判处悠悠死刑或者死缓，看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小梅在我们碰完头的第二天前往监狱，要求会见悠悠，但被告知悠悠已被重新逮捕，转押到了分局看守所内。小梅又赶到了看守所要求会见，并且依据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向侦查办案人员了解案由。那天直到傍晚，小梅才在警察的监督之下与悠悠见了面，并且做了短暂的交谈。悠悠同意由小梅出面代为申诉。据小梅回来向我们学说，在不到20分钟的会见当中，悠悠大部分时间都在哭，都在问她的女儿现在怎么样了。悠悠让小梅无论如何要告诉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她的妈妈是爱她的。她还让小梅无论如何要告诉信成，让信成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女儿，因为悠悠断定有人在谋害胖胖，那个人一定就是当初害死乖乖的凶手。不光是信成自己，当我们从小梅口中听到悠悠的这个怀疑时，无不为之一惊。没错，如果我们相信悠悠没毒杀孩子，那孩子血液当中的防冻液又是什么人灌下去的呢？信成的神经又开始紊乱，他开始怀疑过去和现在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能接触乖乖和胖胖的人，保姆、司机、厨师、护士和秘书， 甚至连从上海来的那位老实厚道的姑妈都让信成疑心重重。我们不得不帮助他一一做了分析排队，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具备全部作案的动机和机会。原先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悠悠有罪，就包括除了悠悠之外没有一个人真正具备犯罪的全部条件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们与信成一起听取小梅通报情况并帮助信成分析各种可能的那个下午，信成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哭泣之中。他苍白消瘦的面容越来越像一个受惊的孩子。我们无论摆出多少理智分析和逻辑推断都不能让信成稍稍安定。尽管信成也知道没有理由怀疑他家的任何一位帮工，但神经已经极度衰弱的他还是在几天之后让秘书将他们全部解雇。在清水别墅，因为信成的女儿降生而请来的所有人，包括司机、保姆、园丁和厨师，宁可错疑一千也不留一个隐患。连信成的远亲姑妈和从医院请来的护士，见信成如此疑神疑鬼，不免人人自危，也先后主动请辞。特别是他的姑妈，无论信成口头怎样挽留，依然坚决回了上海。林信成甚至还用高额的报酬把在城区公寓里那位从小把他带大的保姆也送回了原籍。最后是那位一直为他父亲开车并且在胖胖中毒以后主动报警的司机老杨也被他多付了一年的工资清洗掉了。信成的这一系列狂躁反常的举动，在我和周月和小梅的眼中几乎接近一种精神的病态。这与信成一向沉默宽厚的性格完全判若两人。我甚至暗自庆幸自己在胖胖中毒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接触这个孩子，否则恐怕也难避心弦，与信成再难来往。那一阵子孩子住在医院，信成也陪在医院。我去医院看过一次信成，见信成拖着病弱的身体为女儿喂奶灌药，大小活计事必躬亲。孩子睡着之后，我和信成在走廊里闲谈少时，言语之间能感觉到信成万分疲惫，极度孤独，甚至也能隐隐感觉信成对悠悠此时也并不全心，也能感觉信成此时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他的女儿。这时和林信成的思维走向正好相反，对悠悠毒杀亲女的真实性日渐怀疑的反而是原来半疑不疑的小梅。在检察院就胖胖中毒一案再次向法院起诉悠悠之后，梅肖英为辩护的需要又与悠悠见过几次。她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当中渐渐相信了悠悠对女儿的感情，第一次成为母亲的悠悠每次见到小梅的时候最多的话题不再是周月和信成，甚至不再是这个与她生死攸关的案件，而是那个比自身生命更加重要的宝贝女儿。悠悠问小梅胖胖的病好了吗？胖胖吃饭怎么样？还要吃妈妈的奶吗？他还叫妈妈吗？他刚刚会叫妈妈的。胖胖是胖了还是瘦了？现在谁管他？谁带他？那些护士会带吗？悠悠问着问着就会哭出声来，她不止一次地哭泣着喃喃自语：我的孩子，我的胖胖，我想他， 悠悠的悲伤是真实的，是再好的演员也表演不了的。小梅渐渐确信了这点，母性的同感打动了她。她在控方强大的证据面前否认不了自己的直觉，她把这个直觉倾诉给了周月。周月本来就从钱志富的种种行迹之中一直坚信其中有鬼。每次去见悠悠，梅小英除了了解案情和商讨辩护方案之外，还要承担向悠悠汇报胖胖情况的任务。她不得不几次打电话向林信成询问孩子的病情。除了孩子，悠悠对任何事情似乎都无动于衷。只有一次，在小梅与悠悠刚刚结束会见的时候，悠悠突然提出，你能告诉周月，让他来看看我吗？小梅当即摇头，不能。你这案子还没有开庭，你现在不能会见朋友。见悠悠表示失望，小梅问，悠悠，你有什么话要对周月说吗？我可以转达。没有，我只是想托他去看我的胖胖，告诉胖胖妈妈想着他呢。只有这一次，小梅心里不太高兴，但是小梅还是把悠悠的委托转达给了周月。哎，悠悠，让你去看看他的孩子，他指定你去，别人不行。周月听明白了小梅的话语，却没有看明白小梅脸上的表情。那为什么别人不行？这我怎么知道？也许悠悠觉得只有你才能代表他吧。你去看孩子，就像是他亲眼看了孩子一样。悠悠可能觉得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可能觉得你就像那孩子的父亲。哎呀，那孩子的父亲是林信成，你胡扯些什么呀你？小梅笑了笑，也知道自己说得过火。哎，那你到底去不去啊？啊，那咱俩一起去吧。小梅半天没有表态，很久才点了一下头。也行。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下班之后，周月和小梅乘公共汽车一起去了60公里外的清水湖医院。这清水湖医院是家民营医院，据说还有外资投入，是家兼备医疗和休养功能的高消费的贵族医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因为周围有着不少别墅、庄园之类的高档社区，所以设备精良。又与市内几家大医院联合，请各科名医轮番座谈会诊，日久声望，聚集了一些名气。所以胖胖自发病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没有转往室内。周月去看胖胖，明明知道以林信成的经济实力，胖胖的吃喝穿用无所或缺，但是出于礼貌，还是和上次一样给孩子买了一些东西，无非果针、奶粉之类，象征大于实用。清水湖医院的病房设有大小多个种类，胖胖住的这间病房就是一个朝南面湖的套间，装饰非常讲究，设备也很先进。窗外远山近水，一片郁郁葱葱，一看就知道是为富人疗养之用。林信成与胖胖一起住在里间，始终日夜陪护，很少离开一时。周月他们到达医院，走进病房的时候，看到林信成正在护士的帮助之下，亲手一粥一素给胖胖喂饭。那饭也是由奶粉调了一点果泥，搅成糊状，不稀不僵，不冷不烫，胖胖吃得十分惬意。见周月他们进来，信成从床边起身，脸上挂着无尽的疲倦，身体看上去虚弱不堪。小梅赶忙接了他手上的小碗，替他给胖胖喂饭。周月和信成寒暄了两句，又去逗逗孩子，然后又接了小梅手中的小碗替下小梅。因为这个时候信成已经开始急切地要向小梅询问悠悠的案情了。小梅于是与信成到外间坐下，向信成通报悠悠案件的进展。护士见他们有事要谈，便端着药盘匆匆离开。周月一个人在里屋用玩具逗孩子，边玩边喂，孩子居然十分配合。信成在外屋与小梅说话，先是神色不专地惦记里屋的胖胖，后来听到里屋平静无事，才渐渐心安下来。林信成与梅肖英在外屋谈了10多分钟，终于听到里屋传来胖胖的哭声。他连忙起身跑进屋里，看到周月坐在床边张皇无措，胖胖脸上挂了2行泪珠，一张胖脸哭得很丑，伸着双手要找父亲。信成过去抱起女儿，哄了2下便不哭了。信成看看那只小碗，碗里还有些许残羹。周月解释说，他不肯吃了。信成摸摸那碗，碗早已经凉了，于是说，不吃算了。这时护士又进来了，要给胖胖测试体温。小梅便趁机表示时间已经不早，他们还得赶末班车回城。林信成说，我刚又请了一位司机，让他开车送你们回去吧。 从城里到清水湖医院，乘公交车要走2个小时。他们坐灵信城的奔驰回城，只用了50分钟。路上，小梅问周月：“那孩子怎么哭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哭了。我开始看他对你很亲，还以为他真的把你当成了亲爹。哎，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周月也没有再继续斗嘴，因为几天前他为科里的一个案子加班加点，后来还跟王科长到香港出差，没精神再去琢磨小梅的意思。周月闭上双眼，似睡非睡。小梅以为他生气了，便也住嘴，一路上扭脸窗外，目光熟视无睹，将沿途夜色一扫而过。车子进城以后，先送小梅回家，又送周月回了宿舍。这似乎是一个各怀心事的晚上，谁也不知道这个晚上他们各自睡前都想了些什么。我假想了周月回到他那间10米见方的单身宿舍，在灯下再次展读了那一封封多年以前的情书。那些旧信让周月回顾了自己单纯封闭的少年，少年的情怀总能打动人心。我这个遐想的依据来源于第二天发生的事变。第二天早上，周月起床上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机场接人，要接的人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同行，当时他们正与广东省厅合办一个案件。今天他接的这位老黎，明天将与周月和王科长同去香港。周月开车把广东老黎从机场接回处理，一进院子就看见分局那位吴队长带了他的几名手下，气势汹汹地开来一辆吉普。其中一位壮壮的分局民警最先看见周月从外面回来，用手碰碰他的上司，又用目光指指周月。周月一看就猜到他们八成又是来告状的，不由得心怀怒火，一脸敌意。吴队长看了周月一眼，并不寒暄，带着他的手下大步走进了楼门。周月也板着脸跟了进去。他先把广东的同志带到了科长的办公室里，但是科长不在，他为广东同志泡了茶，就出门找科长，正巧在走廊上与科长迎面相遇。科长正带着分局吴队长他们往处长的屋里走去，见到周月先是一愣，表情看上去有些异样。周月说：“啊，科长，老黎接来了。”科长没有接下文，反问了一句：“周月，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周月没有回答，突然怒气冲冲地冲向那位吴队长，揪住了他，吼了一声：“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有没有自由？”周月也没想到自己用力会这么猛，一下子把吴队长撞到了墙上。旁边几个分局的民警全冲上来了，红脸呲牙地和周月撕扭。他们的个头体量都比周月大，想必都不知道一旦打架，谁也不是周月的对手。王科长也上来拉他，并且厉声训斥：“周月，你放手，你怎么胡来啊？”啊！周月被拉开了，吴队长并不动怒，面无表情地看了周月一眼，转脸带着他的人马继续往处长办公室那边走去。王科长冲着怒气未消的周月低声说了一句：“我待会儿找你。”便朝吴队长他们追了过去。周月回到办公室没待多久，就有人过来让他到处长办公室去。周月一进处长办公室的屋门，就看到吴队长和他那班刑警正在和处长叽叽咕咕， 见周月推门进来，全都抬头闭嘴收住声音。周月闷声叫了一声刘处长，眼睛并不朝他们看，他知道分局那伙人无非是来告自己的刁状，可恨的是这一回居然小题大做来找处长。处长的面孔果然铁板着，没有一点笑容。他对周月说了句：“坐吧。”周月一坐，处长马上开口问道：“周月，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处长的质问与科长是一样的，口气却要强硬得多。周月理直气壮地回答：“啊，我去清水湖医院了。”“周月啊，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哈，我是去看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一个人照顾他女儿，我看他需不需要帮忙。”“你的朋友是谁啊？”“林信成。”“林信成和你又是什么关系啊？”处长的口气既是质问又是批评，其激烈的程度周月从未见过。周月的态度不由得软了下来，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解释才能讲得清楚。“啊，林信成，是我一个老乡孩子的父亲。”“你老乡叫什么？”“叫丁忧。”周月看了一眼吴队长，上次到分局开会以后，我没有再私下调查丁忧的事了。我昨天呢，是去看看能不能帮帮他们忙，我们没谈一句案子的事。“你是想帮谁的忙啊，周月？你是想帮林信成呢，还是想帮丁忧啊？啊？”“丁忧在看守所压着，他的女儿还没有出院。我去看看小孩的爸爸，也去看看那个小孩。”吴队长这时候突然开口，冷冷地打断周月的解释，他的声音装饰的沉稳平和，一点看不出是在争吵报复。“那个小孩在你走后突然再次中毒，昨天夜里清水湖医院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的抢救，今天早上7点钟抢救无效，孩子已经死亡。”周月的全身像被电击了一下，从骨头缝里发出了一种嘶嘶的声响，他的牙齿和舌头都有些不听指挥，口齿发僵，哑声呆问：“什么？已经死亡？”没有人回答。处长、科长和那些分局的刑警们都用一种严厉不苟的目光，极端排斥的目光，神色异样的目光，一齐看着周月。那目光让周月刹那间明白，他们不想向自己证实更多的细节，因为毫无疑问，这不是自己管的案子。但此一刻的震惊已使周月不觉尴尬，他不敢相信地再次将目光盯住那位刑警队长，盯住他带来的那几位助手。他的声音已经变了腔调，说不清是疑惑还是质问：“胖胖死了？胖胖死了？”周月甚至搞不清自己是否正昏迷于一场噩梦，耳朵里的那些声音，眼睛中的这一屋子人，会不会全都不是生活的实况？周月为了证实自己是否清醒，鼓起底气再度出声发问：“谁告诉你们胖胖死了？”周月听到自己的声音， 发自身心肺腑。他发自身心肺腑地想到了信臣和悠悠，想到了这对爱孩子的都快疯了的父母。他用和他们一样破碎的心，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前，那可爱的孩子还冲着他憨笑，冲着他啼哭。谁告诉你们，他死了？大家都看着周月，表情严肃。吴队长用洞明一切的平静蔑视于他的暴跳，冷冷地说：他死了，死于乙二醇中毒。周月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但同时又有一道强烈的亮光从黑暗中穿刺而出，让他突然抬高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带了一种悲壮的激越，大声地道出了他一直坚守至今的那个问号。可是丁忧还在监狱压着，孩子怎么会乙二醇中毒啊？这一回谁是凶手？是他父亲吗？但奇怪的是，刑警们依然未及答言，他们依然严肃地看着周月，眼神中的异样依然如故。王科长最先打破双方敌意的僵持，他用一种尽量缓和的口气把一个尖锐的问题点明：周月，你刚才说你昨天去了清水湖医院，根据在场护士和孩子父亲的回忆，在孩子中毒之前，只有你一个人曾经单独和孩子待在一起，所以分局办案的同志认为你有必要把那段时间你干了什么交代清楚。虽然周月已经从场面上，从大家的神色中猜到了他们的怀疑了，但王科长当着处长的面把这怀疑用明确的语言说出来，还是让周月感到震惊和愤怒。 我？ 周月瞪着吴队长，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哭了出来，眼泪还没有流下，哭腔已经带出来了。你们是疯了吗？这案子明明有这么多疑点，你们不去调查，现在丁忧压着，孩子又中毒了，你们应该好好想想了。这说明了什么？你们现在居然连我都要怀疑，我不明白你们想干什么。吴队长马上针锋相对地予以回答：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在孩子中毒前只有你和孩子的父亲具备作案的时间，我们已经排除了孩子的父亲，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并且也很希望能够排除你。 我为什么要投毒？我为什么要杀那个孩子？我为什么？ 吴队长依然坐着，却用同样强悍的声音毫不迟疑地狙击了周月的咆哮：如果我们最终能够证实只有你一个人具备作案的全部条件，那找到你的作案动机并不困难。你和丁忧是同乡，你一直认为他无罪，你曾经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方法想要证实丁忧无罪 啊，也许你突然找到了一个更加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吴队长的话音到此突然顿了一下，然后放缓： 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的话，那你就太傻了，吴月，那你就太傻了。 好在分局刑警对周月的怀疑仅仅出于一种分析，他们还没有充分证据足以对周月采取刑事措施，或者以周月目前的嫌疑程度，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带回公安机关盘问，或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拘留。盘问最多不能超过48个小时，拘留最多不得超过7天。而在这两者相加的9天之内，要让证据的分量达到可以批准逮捕的刻度，对吴队长来说几乎是一件毫无把握完成的任务。法律规定逮捕的3个必备条件之一，就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吴队长大概没有这样的信心，短短9天之内就能查清一切，然后让检察院顺利签发逮捕命令。何况周月也是公安局的内部人，弄错了再放，很容易引起兄弟单位间的不和，所以他们只是当着周月领导的面，也当着周月的面宣布了他们的怀疑。也许这是他们的一个心理战术，看看周月是何反应，是惊骇还是消沉，是巧言诡辩还是暴跳如雷。虽然分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吴队长在处长科长面前故意张扬他们的怀疑，还是给周月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天周月就被通知暂停职务，集中精力配合分局对这起命案进行调查，包括原定次日启程香港出差的计划都改由王科长单独与广东省厅的老黎同行。周月心里当然清楚，配合调查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词语，比较确切的意思应该叫做停止审查。这一点在科里处理的同事中间恐怕人人都已不言自明。配合调查的第一件事情是让周月同意分局刑警队进入他的单身宿舍看看。这是王科长在带周月离开处长办公室之后宣布他暂停工作的同时提出来的。王科长见周月刚要做出反对的表示，便压着声音劝他顺从，人家要申请一张搜查证是很容易的事情，这还是我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不算搜查，改用去你宿舍看看这种方式，这是人家吴队长照顾你的面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得心里有数。于是周月只能顺从，他知道吴队长不是给自己面子，而是在给王科长面子，因此他不能不识好歹，不识抬举。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